般的脚步，不知道为何付出，当众来去面对着屈辱，却感觉一切都是无助。理想与现实带来的残酷，让我逐渐感到了麻木。我着那些未知的旅途，独自享受谎言的幸福。 我看见，我迷恋，我清晰的你的双眼，像昨天，藏一眼，我疲惫的整个的世界。 一些像是好爱情的怒火状， 我烈的若隐若现。 一些像是好爱情的怒火状， 我烈的若隐若现。 一些像是好爱情的怒火状， 我烈的若隐若现。 一些像是好爱情的怒火状， 我烈的若隐若现。 回忆过去与你我的状态，恍然间是束缚着我的阴霾，再次面对与你无期安排，我知道是敷衍我的时代。 你幻笑我落泪，我离开这糟糕的世界，冥冥中也藏着灰暗，留下的只有无知的未来。 我想说只说不出来， 眼睛睁得我眼中挣脱。 我想说只说不出来， 眼睛睁得我眼中挣脱。 我想说只说不出来， 眼睛睁得我眼中挣脱。 我想说只说不出来， 眼睛睁得我眼中挣脱。 一切在谎言中争夺，我已经无处可躲。我想说故事的现在，放下你那糟糕的时代，是我眼前是一片的茫然，究竟你回头是岸。我用情追逐着彼岸，我用情追逐着彼岸。